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钟声敲到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巴黎，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养。今天我们继续去巴黎，不过我们主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很多人很熟悉，塞纳河。 你说我比大笨钟的朋友怎么比，瞧着我的安静中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要你什么劲， 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大笨钟》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英法一直是相对应的，英国好像更加严谨严肃一些，而法国呢就更加浪漫了。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大家最常听到、最熟悉，但可能你也往往最陌生的塞纳河。说到塞纳河，我们要把时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人们在塞纳河靠近下游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就是最初的巴黎。那时候的塞纳河呢，主要是作为交流和运输的主要通道，不仅会运送来往的行人，也会运输各种各样的货物。塞纳河为巴黎带来了福音，将巴黎和大西洋连接起来，让商品贸易在这里兴起发展。人们开始不断地去歌颂塞纳河有多么多么的美丽，多么多么的爱它。可是一旦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塞纳河也迎来了自己的灰色时期。怎么讲？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将自己的粪便、垃圾，包括动物的血液直接地倒入到河水当中去。当然那段时期的塞纳河味道非常非常的可怕，以及自己也是一种肮脏的状态。不过好在在情况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人们开始突然意识到塞纳河对于巴黎意味着什么，于是开始去不断的整治。如今呢，我们再来到塞纳河，你会发现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你会看到有40多种不同的鱼类畅游其中。 星期天天的情歌放到午夜，通了电，你的画面渐渐浮现，脆弱的字典摆在一边，我试着跨越极限，用你的完美衬托明天，原来我还在狩猎，光不出去走得不和谐，流泪的心愿妥协都实现，把我每一个冬天穿在全体身体和之间，藏不住你出现我侧脸，就让我陪在你的耳边，当你和我的瞬间，我感觉搁浅，没有抱怨，当分针转了半圈，漂浮在你的嘴边、哦、是谁记忆成片不断闪恋、哦、电影院定格画面回到原点、哦、脆弱的字典摆在一边，我试着跨越极限，美丽的完美衬托明天，流泪的心里面妥协都实现，把我每一个冬天穿在全部身体的之间，藏不住你出现微笑的脸，就让我沉醉在你的耳边，累的心里面妥协都实现，把握每一个冬天穿过全部身体的指尖，藏不住你出现微笑的脸，就让我沉醉在你的耳边，当你看我的瞬间，我的天和天，没有抱怨，当分针转了半圈，漂浮在你的眉间。 苏打绿200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漂浮》。这首歌曲当中的钢琴、吉他、贝斯的演奏可以说非常的惬意和舒服，仿佛此刻我们真的漂浮在了整治干净的塞纳河上。以塞纳河为中轴线呢，你会发现巴黎的城市和道路在它的两岸逐渐的发散开来。此刻我们把目光放向左边，你会发现塞纳河左岸是充满着文化气息的，有各种各样的书店呀，以及有意思的店铺。而往右边看，哇，全部是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你喜欢的品牌的服装店就在前方。与塞纳河平行的道路，门牌号的数字呢，依照河流的流向逐渐的递增。各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左右两边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颜色，配上现在的蓝天白云，一切是那么的惬意和舒服。哦，对了，如果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你们两个人不经意间的对视一下，那种浪漫不言而喻吧。 What lovers do, Maroon 5.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Oh, mama, don't play now, baby.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So let's go on things straight now, baby.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et the house on you, I'm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What lovers do? 和长江、黄河或者是海河相比，总长度只有777公里的塞纳河呢，只能算是一个小朋友。但是实际上，塞纳河的能量却不小。塞纳河岸呢，遍布着全世界最美的建筑，不论你是乘坐游船还是在岸边行走，都可以欣赏到会让人窒息的那种城市美景。塞纳河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和我国的大江大河不同的是，塞纳河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但是它会让人觉得既亲切又友好，而且非常的平易近人，让每一个人都很想靠近它，想沿着河岸去散散步。 感受一下完美生活。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许巍的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当中。这张专辑啊，是许巍沉浸了3年去潜心创作出来的，音乐风格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如果你熟悉许巍之前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从这张《时光漫步》开始，他的作品的总体路线也从过去的那种孤独忧伤过渡到了一种灿烂明亮的状态。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答案应该不同吧。但是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走在人行道上，首先看到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旧书摊儿。从16世纪开始，旧书商们就在塞纳河边去售卖二手书，摊位的颜色、大小、材质经过统一的规划，不会影响到周围的景观。如今呢，这些旧书摊也会出售一些版画、仿制画、石板画和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日前在北京隆重开幕。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收到国产影片报名近300部，大学生原创影片报名作品4000余部，青年剧本与创意大赛征集剧本600余份，其中《战狼二》《芳华》《红海行动》及《村戏》等34部国产影片将争夺本届电影节主要奖项。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慧林回顾了大学生电影节25年的历程。大学生电影节坚持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评为特色，共有6566部国产影片参展，377部影片获奖，举办分会场活动超过1000余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年份，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型学术论坛。开幕式特别邀请大学生代表对话表演艺术家陶玉玲、著名导演谢飞、翟俊杰，以此致敬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40年中走过的风雨历程。指导《绣春刀》系列的青年导演陆阳则代表青年电影人表示，在今后的创作中将更专注原创，讲好中国故事，不断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崛起而努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墨镜里的女孩真美，那为何老摆着巫婆脸？嘴比昨天胖了一点，一定是去年吃的饭造的孽。俺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俺呀喂，马甲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却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开天，眼角多一条线，要多顾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安鸟身短短那几十年，回头一看你都在敷脸。阿妈说年轻就是本钱，你却把钱统统拿去爱针线。俺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俺呀喂。 下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却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太甜，眼角多一条线，要躲过紫外线，主要打个吸血鬼。安喵哎，安喵哎，安喵哎，安喵哎，安喵哎，安喵哎。 可爱的歌曲来自于可爱的女生朱主爱，还记得那首《好想你》吗？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她演唱的，叫做《阿娘威》。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朱主爱发行了自己出道以来首张专辑《我来自四叶草》。这首《阿娘威》呢，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哎呦威的意思。朱主爱说啊，自从出道以来呢，被管了很多，比如她是一个很爱吃的女孩，但是由于身材的关系呢，她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包括很多事情都是有很多明确的禁令。对于这些禁令，朱主爱每天都会说很多次的哎呦喂哎呦喂，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可爱的歌曲阿娘喂。好了，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了，此时此刻跟随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前面我们了解到了塞纳河的历史以及塞纳河两岸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河岸内侧的台阶拾级而下，可以离水更近一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塞纳河的河边有供恋人相拥而坐的长椅，偶尔呢还会有一些音乐爱好者在岸边演奏，滑板和轮滑爱好者也喜欢来这里练习新花样。当然了，还有很多孤单的人来这里寻找灵魂伴侣，他们大多呢都会集中在杜勒利花园附近。拾级而下，你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情，这些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宛若新生。 怎样创造的话题按下了岁月暂停，繁忙也算个生命，更新换代的美丽，还好还有些自信，还好还有个曾经，25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洒热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计划，朝气太蓬，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洒热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计划，朝气太蓬， 容号的宛若新生。我们可以沿着河堤散步，看塞纳河缓缓流淌，也可以站在一座桥上去驻足欣赏美景。对于法国人而言，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都有着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就像香颂里唱的那样，人们穿过塞纳河上的桥去寻找爱人，或是在桥上跳舞邂逅相遇相知。当然你一个人在桥上的时候，或许也会想到一些事情，想到一些人。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 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和你从今天起到底一起唱，两个人两个人，这样才是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 也 不忘了一颗 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 我们朋友多有默契的歌，最牛的是哥们之间少的不必解释，我就是听你到底，也不可能背叛你，会争第一，同时记得给彼此鼓励。哥们你碰到海就一起舔，我一定帮你，我碰到山就拼了吧，一起一同一个团队等于多加倍的力气，希望在心里哥们一起创造奇迹，也不怕受伤，一次比一次坚强，盖一个圣堂各自奔不同方向，自己就约定好要成功才像个样，别到放哥们的歌记得怎么唱， 要成为 leader 不是几亿个爱听歌只身体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不细致押韵跟迷失尤其是连熟悉历史我们越来越有意识 唱一首歌 人的歌、yeah. 都不忘了一颗 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一个 人就够了 心中、oh, yeah. 多少个人都在这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now 我们势均力敌但是从不耍心机给你比给你学习像不同协议的兄弟哥们互相接力你跑得越快对我越有利哥们最有默契哦哥们来自四面八方时常好久不见习惯了孤军奋战距离很遥远友情从来不变连一个电话说有高兴的问候就能给彼此加油每一次见面可能有隔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还是一年都没差不管我做了多少改变你就努力去接受即使不能了解都会给我很多鼓励所以哥们换我们唱国语歌还是要承认经得住老师的美丽只有不分的人但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想表达的精神那就是珍惜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永、 yeah. 不忘了一颗 我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小哥们都在这儿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now 哥们儿来自于王力宏2005年的专辑盖世英雄当中的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行走巴黎巴黎呢一共有37座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欣赏亲自的走一走当然了你不用把37座桥全部的走完有时间多走几座会让你有着不同的感觉的当然了如果要乘坐游船的话还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桥的细节桥的精美和优雅呢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船上一般会有五种语言的导览介绍如果各位决定乘船游览的话可以选择中文导览词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桥上看不同的风景当然你坐在船上去领略不同的桥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个过程太美好了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grab it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aco mama's sister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me?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say you want a good time 行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所有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刚才听到的这首 Bruno Mars 的 That's What I Like。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塞纳河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桥，比如说首先我们要去看的这个桥叫做米拉波桥。每一个法国人在学生时代呢都读过一首叫做米拉波桥这样的诗，诗人继养母阿波利奈尔在感怀爱情的时候，将逝去的甜蜜时光比作米拉波桥下流淌的塞纳河水。所以可想这样的一座桥上，它是既有历史同样有着别样的风光的。塞纳河上有很多非常棒的桥，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一一的带大家去好好的领略和感受。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我是泽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的心花一朵朵，明天见。 摇摇滚的 rock and roll， 蹦蹦跳的 I go go， 全心在游动，手握在放松，有气氛有火，热酷是我的 dress code，要复古，要复古，又唱得 rock and roll。